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91集， 吴漾觉得自己一定是精神高度紧张，才会在这个时候听见爷爷的呵斥。不止如此，与那声音相伴而来的还有无数的记忆片段。没有什么太温馨的画面，大多是些教导苛责，可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忍不住湿了眼眶。他真的太想念爷爷了，爷爷的突然离开让他不得不担起这些他自问根本难以承受的重量。他多希望老人家能够明明白白地告诉他，到底应该怎么收拾眼前这一切，又该如何处置那烫手的特权呢？而不是潦草地丢下那些叫人头痛的资料就撒手人寰。直到一只粗糙宽厚的手侵入他的视野，缓缓压下他不住颤抖的枪身，吴漾终于从记忆的泥沼中猛然惊醒。他不可置信地转过头，眼前的老人蹙眉立目，严肃刻板，生着一张绝不讨小孩子喜欢的长者面容，可还是让他在片刻恍神之后哇的一声哭回了20年前的那个小鼻涕虫。 不太这样的， 吴漾一时脚软，站也站不稳，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任由高亮上前一步迅速卸掉他手里的枪。爷爷垂眸看他，不说话也没安慰，最后还是秀琴看不下去，从人群里挤了出来，伸手扶他起身。吴漾见状哭得更凶了，感情这些人是合起伙来唬他一个。他还纳闷呢，那封神秘兮兮的匿名委托信怎么就突然跑到茶楼，连监控都查不出来源。吴漾心里又气又委屈，可是到底不敢冲着爷爷发火，被高亮那反光的脑瓜顶一照，可算找着个靶子。于是一边哭一边口齿不清地骂骂咧咧， 你还死多了，抢我东西，你还骂我。 高亮退掉枪膛里的子弹，啧了一声回瞪吴漾， 我那是任务需要，别瞎说啊。 才不是，你就是骂我，你还骂我全家都是秃子。 高亮脸都绿了，又赶紧用余光瞄了眼爷爷。 好了样样，咱不哭了，小高其实人挺好。 秀琴拍拍吴漾的背，做起了和事佬。吴漾吸吸鼻子稍作平静，又提醒道， 金姨他还骂你肥婆来着。 嘿，我差点忘了。 秀梅当即立眉瞪眼看向高亮。爷爷清清嗓子，众人立即安静下来。爷爷使了个脸色，高亮便将手里的空枪还给了沈向川。 前辈。 沈向川虽然同样意外，可远比吴漾镇定多了。他接下枪，抚平大衣领口，朝着爷爷轻伸颔首，微笑致意。 抱歉，冒犯了。 吴镇点头回礼，解释道， 这里是元修生前最后一个项目，主体设计部分已经完成，明年春天就可以交工了。 只可惜工程师没能看见他最后的样子。不远处刚刚赶到现场的沈婷听见爷爷的话，也不禁放缓了脚步。爷爷见人到齐，便招手示意沈婷过来，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给大家。原来几个月前，沈元修突然电话联系爷爷，表示自己时日无多， 希望爷爷能够念及旧情，接下他最后的委托。沈元修在电话里对爷爷说， 如今暗藏组织管理混乱，许多中高级会员自发组成大小团体，利用暗藏发展黑产，频繁进行账号和数据交易，系统漏洞可补，人心叵测难防。暗藏里活跃的早已不是最初那几批实名注册的会员用户，新的力量通过虚假身份和皮包公司不断涌入，也让管理监控渐渐力不从心。我甚至怀疑我手下的亲信也很可能参与其中。你也知道，我们的数据分散存储在各地服务器上，不可能直接关闭整个项目。暗藏是我一手搭建起来的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 尽管爷爷早在10年前就预感到了这一天，也因此而决绝地退出了暗仓，可真当这一天来临时，他又不免痛心。暗仓不是沈元修一手搭建起来的，而是他们。爷爷思量再三，最终还是接下这份委托。他积极展开调查，肃清流毒，也马不停蹄地为残破不堪的暗仓寻找着下一任接班人。与此同时，这座智能度假村的核心设计尚未完成，沈元修不愿意将仅有的宝贵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治疗上，便以去澳洲旅行散心为名隐匿至此，希望爷爷替他保守秘密。为了方便沟通调查进展，也为了陪伴经年旧友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，爷爷决定搬至此处，这才与秀琴里应外合，表演了一场漂亮的金蝉脱壳，把茶楼生意全权交给吴样打理。她那个鬼精任性又爱哭唧唧的小女孩也该长大了。 我心里清楚，和我的万般嘱托相比，你更应该相信你自己的所见所感，所以我才会精心安排这样一次调查，让你能够亲自探求你想知道也应该知道的一切。关于暗藏的过去和现在，关于那些深藏在屏幕背后的利欲熏心，和他将要独自面对的未来。系统或许牢靠，可人性总有弱点，嫉妒、贪婪，或者只是单纯一份想要保护所爱之人的私心。 爷爷说着，目光也不经意地扫过沈婷和沈向川，最后又回到了吴样身上。 这些弱点会蛊惑你，威胁你，让你焦虑痛苦，逼你做出选择。 他缓缓走到吴样身边，拉起他的手，沉声道， 如果我说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我曾经历过的，是我10年前决定离开暗藏的原因，也是我10年后重新回到这里的理由。 他看着他，一脸郑重地问他， 那你还愿意成为他新的主人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